第112章，别毕业。那根让人走神的绷带被抽走，油火抓了个空。秦秋侧头看着手里的黑色绷带，沉默着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秦秋下颚的线条瘦削深刻，不论是突出的喉结还是肩骨肌肉都充满了力量。这人即便是最放松最懒散的时候，都带着令人警惕的气质，那种侵略感仿佛是天生的。可这一刻，秦鸠居然一反常态，棱角尽收，几乎算得上温和。 怎么了？ 秦鸠眸色半合，狭长眼缝里含着光，他忽然伸出手指触碰着油货的眼角，半晌才从喉咙底沉沉答了一声：“没什么，这里还难受吗？”很多年前，考生末期的秦秋也是这样。他在禁闭室昏暗的微光中拉下那道绷带，嗓音低哑地说：“我们大考官的眼睛很漂亮，非常非常漂亮。”油货闭着眼睛，胸口在呼吸中起伏，忽然抓住秦秋落在他眼尾的手指，攥得很紧很紧。油火忽然想起了一句话，不知哪个季节哪一天又是因为什么事，已经是考官的秦鸠对他说：“别对我闭上眼睛，大考官，不用对我避开什么，永远都不用。我不会怕你，不会疏远你，不会觉得你是什么令人不安的怪物，我永远站在你身边，转头就能看见。”禁闭室里场景依旧，距离他们进来已经有一会儿了，依然没有任何变化。那片旷寂的废墟没有出现，远处也没有传来硝烟味儿，没有高远的天空，也没有逐渐落下的黑暗夜色。镜子里的禁闭室只得其表未得其里，起不到真正的惩罚作用，这只是一间充斥着回忆的房间而已。想得起来的，想不起来的，对峙的，并肩的，都在这里。说来荒谬，镜子里的世界一片虚幻，却可以找到真实。考场纵横无界，却只有这间狭小的禁闭室不限自由。 早上8点，小楼里面终于有了人声，众人按照时间表陆续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数人头，以免再发生什么狼人杀情节，睁眼死一半。还好人都还在。 那两个小鬼居然没有半夜偷袭， 杨叔有点纳闷。 昨天都哭成那样了，不偷袭也正常，难道你还希望他们干点什么吗？ 余文挠着鸡窝头说着， 不是希望他们干点什么，就是觉得不太符合题目逻辑。 题目什么时候有过逻辑啊？ 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吴力冷静地说，见其他几个人愣着，吴力解释说，这两个小孩如果是普通角色，会闹脾气是很正常的，但他们是题目核心，如果下一下就什么事都不做了，那还怎么当题目核心呢？杨叔补充道， 他们应该一边哭一边不情不愿地继续找茬， 就像荒岛上的那只章鱼怪，即便碰到了史上最凶残的食物，该章鱼怪吃人的时候依然得出场吃人呢。舒雪突然说， 其实我昨天晚上 隐约听到了一点声音。什么声音？ 舒雪回想片刻，脸涨得通红说， 忘了，好像…… 舒雪攥着手指憋了半天，憋出了一句， 拍皮球的声音。 拍皮球？众人疑惑地看向二楼，萨利和雪莉刚起床，两人还穿着睡衣，手牵着手站在栏杆后，有可能是头发散乱，睡衣颜色又一样，一时间居然分不清谁是妹妹，谁是哥哥。老于心有余悸地说， 我昨天就听到小丫头在拍皮球，睁眼就看到她在门口了。 大家背后又开始冒凉气。这场考试最麻烦的就是强制睡眠，一到睡眠时间，考生们跟昏迷没两样，连个守夜人都没有。在场的大多都受过习，对那种孤零零的无助感印象深刻。最可怕的不是小鬼突然出现在身边，而是小鬼出现的时候，你怎么都叫不醒其他人。 就在这时，一阵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大家一激灵，宇文讪讪地摸出手机。 那对不起，我闹钟忘记关了。 看到手机，舒雪突然啊了一声。 啊，对了，手机。 舒雪掏出一个有点旧的黑色手机，咕哝说：“ 我昨天听见声音的时候摸了手机，好像拍了一下，就怕今天睡晕了什么也不记得了。” 舒雪的这个手机还是从赌场赢来的，只用来看时间，平时用的不多。 但是别抱太大希望，我可能什么也没拍清。 舒雪又不好意思地补充了一句，众人嗯嗯应着，目光却一转不转地盯着屏幕。照片界面，昨天的日期之下多了些东西，不过不是单张照片，而是视频。舒雪点开，视频时间不长，只有五六秒。开始两秒是一片糊，最后两秒又是一片糊。那应该是舒雪抬起手又放下的瞬间。只有中间的一秒拍到了一点东西。宇文眼疾手快按了暂停，把画面停在其中某一帧。画面里，主卧门敞开着，一个人影站在门下，面朝手机方向低着头，既不是雪莉，也不是萨莉，人影比兄妹俩高得多，头发从脸侧垂落，一边挽在耳后。尽管画面没对焦，模糊不清，大家还是一眼认了出来，是杨叔。 这是什么呀？ 杨叔脸色煞白。 我在睡觉呀，我怎么会站在这里啊？这昨天什么时候拍的？按错了吧？ 杨叔戳了一下屏幕，上方的拍摄时间显示出来，昨天夜里凌晨2:13。他又点了视频，让视频继续播放。接着，他的脸色更白了，因为杨叔看到视频里的自己，手掌抬起又落下，正在拍一个孩子才玩的皮球。画面转眼变得一片花，但咚咚的拍球声还在持续，三秒后戛然而止。宇文心里一声握拳，如果不是认识杨叔，宇文现在已经一蹦3米远了。客厅一时间没人说话，莫名的惊悚感爬到大家头顶，令人头皮发麻。杨叔慌了片刻，又迅速冷静下来。 我是不是应该先自我证明一下，我没被什么镜中人替换？ 听到他这句话，大家才猛地明白自己为什么觉得毛骨悚然。因为害怕出现镜中人，不知不觉替换掉某个同伴，而他们还对危险一无所知。吴丽说， 你刚刚说的这句话就可以证明了，吓得面无血色还能说出这种话的，没有第二个了。 杨叔有点感动于他的信任，但还是说道， 你自己不就是一个吗？ 吴丽说， 我不会面无血色。 没被替换就好，众人稍稍松了一口气，但依然觉得这事很可怕。众人把两个小鬼带下来，问道， 你们昨晚上干什么去了？ 睡觉。 睡觉。 兄妹异口同声。 没拍球？ 雪莉蠕动了一下嘴唇。 说话。 嗯，以前拍，昨晚没有玩。 雪莉突然诡异地笑了一下。镜子里，8点钟的时间表没能把油货弄醒。油货皱着眉，习惯性地用手肘遮着眉眼，准备继续睡，结果未显抗议了。油货昨天睡觉只披了件衬衫，扣子系得很随便，腰间的那只手就顺着他净瘦的腰腹往上摸。秦秋的身影含着睡意， 起床吃点东西吗？ 油货按住他的手，眼眼没睁，企图再睡一会儿，结果胃又出声了。油货顶着10000个不耐烦，终于被自己吵醒了。起床气升到自己头上，实在很少见。金鸠看到他的脸色，抵着油货的后肩，沉沉笑了2秒。油货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秦鸠拿开，这才撑坐起来。秦鸠跟在他身后起了床，两个大高个凑一起，房间都被对比的小了一圈。他们洗漱了一番，一前一后出了房门。镜子里的场景和现实同步，甚至有阳光穿过窗玻璃落在木质台阶上，对比地下室的昏暗，光线略有一点晃眼。秦鸠两手插着口袋，吊儿郎当地往楼上走。他在阳光中眯了一眼，忽然停下脚步。 干嘛不走了？ 油货落后他一级，问道。 想起来漏了一件事。 什么？ 秦鸠转身低头冲油货笑了一下，说早。 早。 客厅里，楚月刚走出来又退回去说， 你们早完了没？早完了我问个事儿。 秦鸠直起身，什么事？ 哎，你们觉得不觉得特别特别饿？ 楚月说。大早上饿醒的油货矜持的附和， 嗯，是有点。 楚月摁着胃皱着眉说， 哎，我不知道是我多疑了还是怎么的，一般来说饿一天我不至于这么难受啊，我现在有点太饿了，看到你俩我都觉得很开胃。